乱，心乱。真的可以忘，不再说该谁欠谁还，相不相爱都无关无的那么淡，心事多么伤，满脸是泪的我，你看也不看。为了和你好聚好散，不敢说出多悲伤，你的心我的情未断，怎能相信我们还来日方长？请你喝完桂花酿，从此不再。

爱我。找不到回忆，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，一生一世的过去，你一点一滴的一切

是我最舍得的女人，你有最美丽的嘴唇，你拥有最动人的眼神，你带给我带给我幸福和快乐。